然后之后呢自己也开始。 然后这个专辑就推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门。 啊。 17年我就开始，我决定我要从北京出发去西安，去甘肃，去青海，一直最后到达拉萨，这样的一个巡演。然后我就背着乐器就开始走。当我走到甘肃的时候，松哥他是甘肃人，正好在兰州那个和家人休息，然后他说那我就陪你走一走吧，然后他就和我走完甘肃省，然后又走到青海省，走到青海省以后他有事他回去了，然后从青海到拉萨我接着走的， 所以 我们俩一路的就是即兴。 故事到这里就是推开世界的大门之后发现另外一个即兴音乐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 对对，一开始是自己可以感觉到我自己可以任意的即兴，后面越来越发现只要你有耐心，只要你包容，只要你就是只要你打开了， 对， 你打开了什么都可以是你的即兴音乐的部分， 大家也都可以加入进来， 都可以不管会不会。 所以各位今天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真的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乐器，这些乐器都可以是这一路即兴音乐当中的很小的一份子，也可以是很大的一个乐器独立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曲子。所以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继续的延续这样的一段故事好不好？ 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段的即兴音乐，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胡歌老师回到原位表演区，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带来第二段我们的即兴音乐的表现。所以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接下来第二段即兴音乐如果你从来不了解的话，不妨打开一下视频直播，我们的视频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全程两个小时的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接下来这段即兴音乐已经准备好了，好，乐器已经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一段即兴音乐当中又会有哪些乐器出现呢？在表演之后我们会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开来。 哇哦，简直太棒了呀！在全程演奏我们这一首的即兴音乐的时候，胡歌老师还有这个大森老师全程都是闭着眼睛的，然后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去勾勒出他们刚才闭眼当中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然还是请我们的胡歌老师移步到我们这个访谈区这边哈，跟大家讲解一下，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太多太多非常特别的乐器，比如说我听到这个马蹄声，仿佛真的是来到了一个大草原当中一样。 是，大松哥有很多的打击乐，是跟就是专业的打击乐来说，它不是个专业的，它就是生活当中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 上节目之前我还跟大松聊了一下，说很多就是生活当中常见的。 对对，松哥是我特别喜欢和他玩即兴的原因，他因为没有一个包袱，他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鼓手。 嗯， 他觉得他，我觉得我用我的话形容就是他是生活的那个心跳和节奏的表演者，而他就是可以找到一个任何发生的东西，然后他找到那个节奏和律动， 无标签化，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音乐人，我只是单纯的喜欢音乐本身， 就是没有这些包袱。 嗯，所以我们先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比如说刚才那段曲子当中都出现过哪些乐器，请这些乐器在发声的同时，然后也请胡歌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他们分别是什么。 这个，所以有牛铃和马铃，这个一串铃，这个都是游牧民族他离不开的，他的那个工作和生活。 说以前就是出去喂牛的时候，放牛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拿这个牛铃哈。 对对，不，拴在牛和牲畜的身上，他知道牛大概的位置在哪里。 哦， 他可以判断大概的方向。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是不是乐器的？ 夜间赶路什么的，这个对，很棒。 嗯， 对，这就是生活里的节奏， 生活当中的东西， 生活当中的自然的节奏。 嗯，这是第一个。 嗯。然后还有马蹄的那个板子， 马蹄的板子， 还有那个沙，那个木头，那个里面有很多沙子，它可以模拟那种下雨这样的声音，叫雨棍。 这个雨棍我见过小的，我们家有一个小的，然后自己随着不同的这个角度，然后出现这个雨的声音也是不同的。 那个是贝壳，它可以发出很多那种 生活中的场景 啊。就真的贝壳哈， 是， 嗯， 还有非洲鼓， 对， 刚才也用到了一个板鼓，是那个香鼓，是一个小箱子。 包括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像打雷声的那个声音， 对， 那个乐器简直太酷了呀， 那个叫雷筒。 大家可能以为北京此时此刻在下雨，看来是没有哎。对，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雷筒是长什么样哈。也再度的欢迎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在讲解这乐器的同时，如果光听我们语言描述是非常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对，这样 对， 哇哦！ 因为那个以前我是美术老师，所以我觉得声音也是可以有画面的，所以我们听到的每个声音其实是集成了一个画面。 嗯，大松老师以前是美术老师，一会儿大松老师讲解的时候我们离话筒再近一些哈。所以刚才听到这个雷声是来自于刚才那样的一个乐器。在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讲述很多很多，包括胡歌、吉乐图以及大松他们沿路经历过的一些故事，也会在后一小时节目当中请到阿基奈乐队，也是胡歌、吉乐图自己成立的一支乐队，在节目当中现场带给大家非常棒的世界音乐和民族音乐。再度的欢迎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今天观看我们节目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真的是打造的非常非常酷炫，而我本人也是非常激动了。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在接下来的表演当中呢，还会出现哪些乐器，还会有哪些即兴音乐进行现场呈现，又会有哪些故事呢？大家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一一的为大家揭晓。当然除了有自己的即兴音乐之外，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听到一些翻唱的歌曲，是不是？ 可以，对。 所以您平时也会唱一些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的？ 对，我找一些喜欢的，就是那种和我的当下我的心理状态有共鸣的这样的歌曲唱。就是我常年在路上。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一小段广告之后为大家进行揭晓，不要走开哟。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

走了一步，眼泪掉下来，你再回吧，我的心上人。 很好听的一首民谣歌曲，请两位老师移步到这边的访谈区域哈。听着这样的歌曲，然后看着这样的夜光，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思考一些不同的故事吧。在大城市久了，人难免会有迷失迷茫的时候，比如说胡歌也是自己在迷失迷茫的时候选择了抽离，离开这个城市，然后去一条线路，这条线路当中自己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哈，在这一条线路当中你都经历过哪些故事。 更多的是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同的人的生活。 当时你经历了什么？ 其实我选择去走出去走这个巡演，其实可能那段时间我逃避了一段情感 啊，主要是失恋呀 然后我就选择出去，然后松哥有一路的陪伴，有很多的朋友，不只是松哥，还有那个赵刚一家子，还有很多的朋友一路的在路上陪着我巡演，然后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那这一路的心情应该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吧？ 特别多的变化，就是大起大落。 一开始应该是很沮丧的出去， 对，稍微有一些悲伤 那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个悲伤稍微有一些变化了？ 自从我那个松哥我们俩在兰州的第一场演出演完以后都变了 现场欢呼声非常大是吧？ 对， 那个时候是开心的。这算是我们第一个点，从一个大落的点到一个大起的点。那之后又怎么落下来了呢？ 之后其实是我们到了松哥，我们一直巡演到了德林哈，那边有一个那个外星人基地那片，就那个湖叫什么？ 遇到一片很漂亮的湖， 很漂亮，一个是淡水湖，一个是咸水湖，然后只有那边的山和地貌简直不像地球，就像火星，没有植物那种。 所以那一刻音乐人的敏感度又来了， 就来了，这就是那种他没有生命的迹象那个地方，但是湖那个但是在隔壁的淡水湖那边，哦哟，太漂亮了，绿色，然后就在旁边什么也没有，这种反差，这种生命的这种反差对比，就是一个刺激对我来说。 所以我大致猜测那个大落主要是遇到一片极美， 对， 然后之后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太渺小，渺小到一种就是个沉溺一样， 是 然后会有一种很大的失落感， 是但这个这种失落我觉得我挺高兴的，我看到了一些真相。 所以这一路你是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大起大落。 对，特别多。 然后这些大起大落让你对音乐又重新燃起了不同的一种感觉， 甚至对生活， 对生活， 对 对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之前失恋， 对，就那些都不在话下了， 太灰色了。对 就长大了嘛，一个孩子。 那你们这一路的表演也都是这样的即兴音乐走下去？ 是的。 大家对于即兴音乐一开始肯定是不了解的嘛，然后听完你们的即兴音乐的表演之后，大家反应一般是什么样的？ 其实很多人一开始是表现的有点陌生，但是我们比较能煽动气氛，又是带着拍手啊、跳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这种一开始的不熟悉的陌生，慢慢变得啊，他们这就是这样的。他们也接受了。 因为每一次的即兴的表演方面，你们都会使用很多的乐器。 对， 然后演唱方面除了有呼麦， 对， 大家会觉得很新鲜的，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起伏变化， 是， 所以接下来 也有一些故事。 哎， 这那个我们在这个巡演的路上，那个我们在一个地方演了四天， 在一个地方演了四天。嗯， 是这样的，其实 然后离我们话筒近一些哈。 其实刚才那个聊到这点啊，我觉得是这样，就跟我们小时候那个环境有关，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着满天的星星，然后就是突然学会了在城市生活以后，你就发现忘记了落日，忘记了星空。 是， 即兴音乐是什么呢？即兴音乐恰恰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画面呢，就是让你找回那个星空，找回自然的东西。 嗯， 其实即兴音乐，你刚才提到乐器，其实乐器不重要，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这样 拍手，对，嗯 啊。然后就是你发出的这个声音，还有你今天这个所有的情绪，我觉得都是跟你看到的事物都有关系的。 嗯， 你今天遇到什么人，然后你吃了什么一个开心的食物，都会给你带来感受。嗯，所以那四天的时候我们就会第一天，然后我们还在想今天演完了这个明天怎么演呢，要不要再重复一遍，我说这样的话好像我们自己也没有情绪了。 嗯， 突然找到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事先谁也不告诉对方我们今天要准备怎么样 表演 音乐。 嗯， 然后就开始，然后呢音乐就是最真实的语言。 嗯， 然后你告诉我什么，然后我再反馈给你，其实我俩就在 建立 用音乐在 信任 音乐语言在聊天， 特别好。其实今天是星期六嘛，我觉得每个星期六的时候，如果大家是有周六周日这样的双休日的时候，一般周六是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放松的时候，你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也不妨想一想这整个一周你经历过哪些样的故事。如果说让你即兴来一段表演的话，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种种的情绪，包括就像刚才这个大松所说的一样，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自己看星星呀，看蓝天呀，那种很单纯很美好的事物的时候的那种最纯粹的想法呢？ 因为那时候你不知道玩什么，现在因为有游戏， 对， 然后有设置好的像一个程序一样给你，然后你不再像小时候没得玩石头吧，或者玩树枝吧，去掏鸟窝，或者是玩一些就是没得玩，然后你要找到那个玩的。 嗯， 音乐也是，现在就比如说你知道这个套路了，然后怎么作曲，怎么写歌，然后什么歌词，然后堆一堆，然后你自己其实也没感动，但是呢你每天还要去重复这个工作。 嗯， 那我们的生活也是每天在重复，音乐如果也是像上班一样每天都在周一到周五，那么什么时候是可以让我去接近自然的周末呢？ 所以 其实就是周末。 接下来就让我们卸下所有的心防，就让我们此刻所有人变得最简单，回归到最快乐的时候的那段时光，可以是任何的一个画面。所以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我们现场再度给大家带来即兴音乐的表演。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今天直播间真的很值得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呢是北京时间以及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30秒的广告之后，我们即兴音乐表演马上开始。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哦，非常非常的棒。在听这首乐曲的同时，不知道各位想象出来的画面是什么样的画面。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情绪我们延续下去，好不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可以听到一些即兴音乐的现场表演之外，我们还是可以听到一些在节目当中的一些翻唱作品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直接带给大家今天准备的第二首翻唱作品，这首翻唱作品几乎人人都会。我们先不说歌名是什么，如果你会唱的话，在我们演唱的过程当中，各位可以跟着一起来演唱。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时间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打开之后呢，在直播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视频了。同样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现场的视频直播。这首歌曲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的时间展现给各位听。一首送别，我们也要送别胡格吉的图以及大松了。但是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迎接的这个乐队呢，也是非常非常酷炫的乐队，他会在现场带给大家非常非常震撼的表演，就是阿基奈乐队。你或许对于这个乐队的名字不熟悉，但是他们的音乐你听完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画面感以及感触的。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作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哇哦，阿基奈其实在蒙古族语的意思就是骏马这样的一个意思。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的心应该都像这首歌曲所营造出来的画面一样，都像骏马一样的驰骋，任意的驰骋。所以接下来不妨我们两首歌一起来表演，把下面一首歌一块表演完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再度的欢迎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一定要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的现场表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视频直播的方式再和大家重复一遍，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打开之后，看到里面有直播这个选项，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几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全程的视频直播。下面这首歌曲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准备好的话，三二一，表演给你。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刚才这首歌曲听完之后必须要先进一小段广告，让大家缓冲一下。现场表演实在是太震撼了，我觉得我们这节目的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就是通过现场表演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首歌曲它背后产生以及现场到底会有怎样的一种能量场。 是是， 除了刚才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了胡歌吉德图自己的声音之外，还有乐团当中另外一位非常好听的声音是谁呢？ 我叫安黑茶，可以，我是阿金奈的贝斯手兼唱名唱名歌唱名歌唱。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听的那两首歌曲吧。第一首歌是候鸟， 候鸟，第一首歌是原创歌曲，第二首叫奔波的是一个民歌， 先说候鸟吧。候鸟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呢？ 候鸟就是我们在巡演的路上的一个感受，就我们像一群候鸟一样，就是回到北京休息一阵儿，然后又到处去巡演，世界各地，南半球北半球，中国的东南西北都有， 算是自己的一种写实。 对， 但那首歌曲当中我其实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自由的那种感觉， 是 它没有一种悲怆感在， 它有都有，都在里面呢， 喜怒哀乐都有。 对， 所以你们怎么样定义候鸟这样的一种？ 它只是个记录，记录了我们的那个时期的这个乐队的成长，所以悲欢离合不管在里面，但是那个刚开始写的时候感触挺深的，对这个歌啊，这个歌唱出了我的心声怎么样，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就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做这样工作的人必须有的生活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喜欢上候鸟这首歌曲的话，不妨自己从网上再搜索一下， 可以有， 真的很好听。第二首歌曲呢叫做奔波列， 奔波来， 奔 波列 是蒙古族语， 蒙语，对 啊，是什么意思呀？ 奔波列这个意思就是快乐，它代表快乐。 确实，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氛围非常的快乐和幸福。 对 ，party 歌曲， 这是以前大家会围坐在一起的时候一块来哼唱的歌曲，是吗？ 对 对 对。 所以它原始的版本的演奏也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对，其实这个要是变成那个没有插电的话，就是一个传统了，就是一个秀了，就刚才拿的那个2000琴 啊， 都可以就够。 但是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版本是插电嘛， 电 所以是更带感一些， 这样会有一些段落感。 设计的有一些像舞曲一样，可以 对。 所以没有听够的各位，你不用担心，不用着急，我们节目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有足够多好听的作品一一的呈现给各位。此刻我们请来的是阿基奈乐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今天的直播间真的非常值得你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974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北京音乐广播本周 Radio Star 歌手李晓东。 本周六晚9点，歌手李晓东做客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新浪微博现在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参与互动。周六晚9点，空中见。 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

各位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尽情的去欢呼，为他们喝彩。非常非常棒的乐队，他们叫做阿基奈乐队。接下来我们把这种情绪继续的延续下去，直接带给各位本时段第二首歌曲。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赶紧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第二首歌曲的表演会是怎样的呈现。Ladies and gentlemen, 18:39,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呢？3、2、1，开始。 목숨 빌리게 돼 호이 샤슴 바이 사이 나라 쭉 지나게 사이 사이 목숨 빌리게 돼 호이 또 말단 엽순 초이 안덕은 내민 도골 뜬다 호이 马头琴等于蒙古族，对他们而言当然不是如此。马头琴就是他们表达心理活动的工具，就像吃饭的工具是筷子一样。真诚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对他们而言，真诚就是一直在找寻最当下的自己，真实表现出自我，从中获取精神力量。你知道即兴音乐是什么吗？你喜欢世界音乐吗？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迎来这样两个音乐人，他们会带上好几种乐器，当感觉来的时候，就会随便的拿出其中一样乐器来一段即兴音乐，讲述曾经的一段过往。他们是胡格吉勒图和大宗。同样，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还会迎来这样的一支乐队，你可能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你的情绪会被他们的音乐无限放大。他们是阿基奈乐队。他们的音乐不仅会带给你无限的想象，更是充满着一段段你不曾了解的故事。瞧，他们来了。 哇哦，不得不说简直现场太棒了。如果这是一个现场表演的话，刚才在表演那两首歌曲的时候，底下大家一定是嗨到一定程度了，跳舞是一定少不了的。刚才我们把阿基奈乐队也是请到了直播台前，跟大家好好的打个招呼，让每一个成员都跟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阿基奈的鼓手小胖。 欢迎小胖。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李志伟。 欢迎志伟。 贝斯手王黑茶。 黑茶 主持人我不进来 怎么样，今天现场表演各位还开心吗？ 很好。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你们应该也是第一次在电台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表演吧？ 对，这是第一次。 对，挺多的。 现场感受如何？ 很棒 很棒，确实感受到了在现场的感觉。 毕竟一般现场都是面对很多人嘛。 对对对。 而且阿基奈乐队其实大家国人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你出国的话，他们经常会参加很多国际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音乐节。你们是去过很多很多地方？ 对，很多国家，走了一些地方。 当其他国家的人看到你们在舞台上进行这样的表演的时候，他们一般的反应是怎样的？ 大部分的人一样，就听到快乐的歌曲的反应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有节奏和律动的。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南半球的一些人们，他们更喜欢这种律动的，这样有跳舞的情绪的歌曲一起来，他们就是类似墨西哥这样的地方。他们特别喜欢， 而且墨西哥人本身也很热情。 是， 我在想你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在底下应该也是跟着各种乱吼， 各种乱跳， 对， 各种跳， 嗨了 嘛。他们配上了各种的舞蹈， 所以我觉得到处去巡演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 是 会让你们对于音乐的这种热爱程度会发生一些多多少少的变化。 变化，对， 是吧？然后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阿基奈乐队。其实请到阿基奈乐队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提到的一个点就是世界音乐。但很多人提到世界音乐的时候，国人哈，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说不懂世界音乐到底是要表达什么，然后以及这个世界音乐和这个现代性当中你们又是怎么样结合的。 关于世界音乐，我觉得是先从世界这个单词，世界这个单词你就不应该有包袱。国家民族和乐器和这些的没有国这界限了。所以这我认为这是世界音乐，就是什么元素都可以。 但这个是我们阿吉奈一直在做的我们认为的世界音乐。 可能有些朋友提到这个世界音乐又是蒙古族的，就会想到那种非常辽阔的呼麦啊，然后全程都是那种风格的，但是其实阿吉奈乐队的风格不太一样。 不一样，因为就像这张专辑我们不只是用到了电吉他、电贝斯，还有合成器，还有电鼓、架子鼓，还有印度鼓，甚至都有印度的那种塔夫拉， 还有 古筝，对，还有松格的这些，刚刚大松他也参与这张专辑，他也有很多的那种打击乐什么都，然后再加上我演奏的一些民族的乐器，对，所以其实就他没有界限。 包容，包容。我觉得世界音乐就是包容。 现在听起来好像觉得他们说的特别容易的一件事儿。据我了解，好像你们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的。 是的，当然，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弯路是在尝试，是一种实验的过程。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在你去尝试和实验的过程当中，他们觉得是弯路，但是对我们而言，这是我们的一个过程。 有些人觉得这些过程回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长， 是 会觉得有点苦， 必须经历这些。 你们回看这些过程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 现在回看好玩我觉得好玩那个时候怎么想的那样做，那个时候怎么想的那样谈，但是就是因为有那个过程，有现在的对音乐的这个认识。 阿吉奈乐队的四个人都是全职做音乐吗？还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在？ 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除音乐之外，在生活上的，对，我比如说教课啊，然后 听说你教马头琴是吗？ 对，教一些马头琴，还有跟那个一些舞蹈做一些伴奏这样的课程。 我看过一小段视频，就是胡歌教马头琴的时候跟人说，怎么样觉得自己弹得好呢？就是闭上眼睛，然后自己的心跟着他走。你觉得你现在弹的是你自己内心想要表达出来的，那它就是好的。 对，用耳朵判断嘛。用自己耳朵判断。 我觉得你们传达出来的音乐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 大家可能听不懂你们在唱什么，但是你的内心如果感受到这个音乐带给你的这份能量的话， 是， 我觉得就达到目的了。 是， 嗯，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像这种，我们有的时候会把音乐分成各种风格，然后去看，拿个香琴是民谣，那个用失真音色亮就是金属，这个是一个误区，中国人认识我们，甚至我们认识音乐的一个误区。音乐没有这些界限，就是全部的好坏都由你的耳朵来做主。 音乐是没有界限的。今天在我们全程两个小时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除了前一个小时的我们听到那些即兴音乐，在后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所谓的世界音乐，它最主要传达出来的都是，就像今天胡歌说的，没有任何的界限，只要你自己的心是敞开的，你去接受种种的音乐，这个世界就仿佛是呈现在立体的呈现在你面前了。 是的， 非常感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阿吉奈乐队，听到了他们的故事，听到了他们的音乐。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怎么样可以找到你们？ 黑茶 微博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就搜阿吉奈，然后加英文名都有，然后微博也是阿吉奈乐队。 那个如果想要听歌的话，网易云还有虾米 都有搜索阿吉，我阿吉奈是阿和一的阿，对，对 A 基是基础的基， 对， 耐是耐力的耐， 对对对， 好，欢迎大家搜索阿吉奈。然后今年呢，他们也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记得关注一下他们。 还有我们将这个专辑发完，会有全国性的巡演。 哇哦， 希望，我们在这个巡演当中认识更多的朋友。 各位以为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吗 ？Too young, too simple。来吧，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现场表演给各位听。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过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最后一首歌曲了，不看怎么行呢？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时间以及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今天在节目当中阿吉奈乐队带给大家的 最后一首歌曲，咱们已经准备好了。 很棒，谢谢谢谢谢谢阿金丹乐队。最后一首歌曲呢叫做摇篮曲。18:56，夜色才刚刚开始，怎么可以说晚安？所以呢，希望各位周六晚上都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感谢阿金丹乐队今天做客974 Live Show， 非常非常的开心，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明天的974 Live Show， 依然非常非常的精彩。如果此刻你在路上并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全程的视频直播的话，回去可以回看哟。回看的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继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我是泽华，再度的感谢各位光临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的《敲敲我的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高兴就好好的过，不高兴就闪躲，就是这种念头。其实我很想飞，可是找不到一片天。